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，共同分享欢乐悲伤。我们总唱啊，朋友再见，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如今我们变生活，天天奔忙，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，你的眼睛就会发亮。如今我们变了模样，生命依然充满渴望。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，哪怕只有一个晚上。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，哪怕只有一个晚上。

心中的光亮。 寒夜落进秋天，风景依然进来， 相爱沉默无语， 飘落一片孤单。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，心中的光年消失在心中的光年。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，每个人是每个人的思念，眼中的星辰心中的光年消失在心中的光年。 天气一直不放弃，我眼部的眉心一直不开启，卡片的风景多么美丽，谁愿意陪着我环游世界去，我是只想忘却却从来不犹豫，有一天变美没有人会相信，向窗外飞去却从来不担心，谁愿意陪着我环游世界去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少经雨风雪冰都是我的 memory， 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四处留下我的足迹，想着你。时刻小太阳就守在你心底，冷的时候亲密快躲到我怀里，我们有约定我从来没忘记，我愿意带着你环游世界去，你是只小麻雀从来不犹豫，相信向窗外飞去却从来不担心，我愿意带着你环游世界去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多少经雨风雪冰都是我的美，

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分享同一个世界，身后错过痛苦漫长情节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，拥挤怎么出现？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完成所有的画面，

去年我回去，你们刚穿新棉袍，今年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你们可记得纸里荷花变脸庞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都染红，你们可记得纸里荷花变脸庞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都染红。去年我回去，你们刚穿新棉袍，今年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你们可记得纸里荷花变脸庞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 想做你。 사실은 처음 봤을 때부터 그댈 좋아했다고 말하기가 내겐 참 어려웠던 거죠. 먼저 다가서지 않으면 그댈 놓칠까봐 편지를 쓰고 또 작은 선물을 준비했죠. 깊어지면 상처뿐일 거라는 생각에 두려움이 없었던 건 사실이지만 간절한 마음으로 기도하고 바랬던 사람이 그대라고 난 믿어요. 中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 欢迎致电摩尔龙。 我在南京要贷款， 我在深圳要贷款， 我在北京要贷款， 我在武汉要贷款， 我在成都要贷款。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。